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8章克劳奇先生疯了第91集。 星期天吃过早饭，哈利、罗恩和赫敏来到猫头鹰棚屋，他们要像小天狼星建议的那样给珀西送一封信，问他最近有没有看见克劳奇先生。他们选用了海德威，因为他已经失业了很长时间。他们透过棚屋的窗户望着他渐渐远去，然后下楼来到厨房，把新买的袜子送给多比。家养小精灵们兴高采烈地欢迎了他们，又是鞠躬又是行屈膝礼，还手忙脚乱地为他们准备茶点。多比看到礼物欣喜若狂， 哈利波特对多比太好了， 他尖声说，擦去大眼睛里冒出的大滴泪珠。 你用三堂草救了我的命，多比，真的， 哈利说。 还有那种手指饼吗？ 罗恩看着周围笑容满面连连鞠躬的家养小精灵们问道。 你刚吃过早饭， 赫敏恼火地说。然而一只装满手指饼的大银盘已经由四个小精灵拖着旋风般送到了他们面前。 我们都要一些吃的，拿去送给伤风， 哈利小声说道。 好主意， 罗恩说， 让小猪有点事情做做。你们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 他问周围的小精灵。他们高兴地鞠着躬，马不停蹄地去取食物了。 多比，闪闪呢？ 赫敏看看四周问道。 闪闪在炉火边呢，小姐， 多比轻声说，耳朵微微耷拉着。 天哪， 赫敏看见闪闪不由得惊叹道。哈利也朝壁炉那边望去，闪闪还是坐在上次那张小凳子上，但他把自己弄得肮脏不堪，几乎跟他身后被烟熏黑的砖墙混为一体，很难分辨出来。他的衣服没有洗过，又脏又破，他手里抓着一瓶黄油啤酒，身体在凳子上微微摇晃，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炉火。就在他们注视着他时，他重重地打了个酒嗝。 闪闪现在每天要灌下去六瓶， 多比小声告诉哈利。 哦，这种啤酒劲儿不大， 哈利说。多比却摇了摇头。 对家养小精灵来说相当厉害呢，先生， 他说。闪闪又打了个嗝，端手指饼来的那几个小精灵不满地白了他一眼，又回去干活了。 闪闪现在很憔悴，哈利波特， 多比忧伤地小声说。 闪闪想回家，闪闪仍然认为克劳奇先生是他的主人先生。多比反复跟他说，他现在的主人是邓布利多，可他就是听不进去。嘿，闪闪， 哈利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走到他身边，弯下身子。 你知不知道克劳奇先生可能在做什么？他不来给三条争霸赛做裁判了。 闪闪的眼睛闪动着，两只巨大的瞳孔盯住了哈利，身体又微微摇晃起来。他说： 主人不来了。 是啊， 哈利说， 从第一个项目结束后，我们就没有看见他。预言家日报上说，他病了。 闪闪又摇晃了几下，视线模糊地瞪着哈利。 主人病了， 他的下嘴唇哆嗦起来。 我们还不能肯定这是不是真的， 赫敏赶紧说道。 主人现在需要他的闪闪， 小精灵抽抽搭搭地说。 主人一个人可怎么对付得了？ 他们的家务事他们自己也能做的，闪闪， 赫敏严肃地说。 闪闪不单单为克劳奇先生做家务事， 闪闪气愤地尖声说，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还把黄油啤酒 洒在他本来就污渍斑斑的衬衫上。 主人，江西闪闪把最重要最秘密的事都告诉了闪闪。 什么事？ 哈利说，但闪闪使劲摇了摇头，又把一些啤酒洒在身上。 闪闪不能泄露主人的秘密， 他抗拒地说道，身子剧烈地摇晃，皱着眉头，两眼失神地瞪着哈利。 你在多管闲事！ 闪闪不许这样跟哈利波特说话！ 多比生气地说：“ 哈利波特，勇敢而高尚！哈利波特从不多管闲事。” 他在探听我主人的秘密的私事。闪闪是个好佳肴小精灵，闪闪知道保持沉默，人们千方百计的打听自探。 闪闪的眼皮耷拉下来，他突然从凳子上滑到壁炉前的地毯上，响亮地打起呼噜来，喝空的黄油啤酒瓶咕噜噜滚过石块铺的地面。六七个家养小精灵匆匆赶过来，脸上是一副厌恶的表情。其中一个捡起酒瓶，其他人用一块方格子的大桌布盖住闪闪，并仔细掖好四角，不让别人看见他。 让你们看到这个真是对不起先生小姐， 近旁的一个小精灵尖声说，一边摇着头显得十分羞愧。 真希望你们不要根据闪闪来评判我们大家，先生小姐。 他不快活， 赫敏焦虑地说， 你们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快活起来，却反而把他盖住呢？ 对不起小姐， 那个家养小精灵说，又深深鞠了一躬。 可是当有活要干，有主人要伺候时，家养小精灵是没有权利不快活的。 哦天哪， 赫敏生气地喊道， 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和巫师一样，完全有权利不快活。你们有权利拿工钱、休假、穿体面的衣服，用不着事事都听别人使唤。看看多比吧。 请小姐不要把多比牵扯进去。 多比含糊地说，看上去非常害怕。厨房里那些家养小精灵脸上欢快的笑容消失了，他们突然用异样的眼神望着赫敏，似乎觉得他是疯狂而危险的。 吃的东西给你们拿来了， 哈利胳膊肘边的一个小精灵尖声说，然后把一大块火腿、十几块蛋糕和几样水果塞进哈利怀里。 再见。 家养小精灵们围在哈利、罗恩和赫敏周围，许多只小手推着他们的腰背部，要把他们赶出厨房。 谢谢你送我的袜子，哈利波特。 多比在壁炉地毯上可怜巴巴地叫道，他站在被桌布盖着的闪闪旁边。 你就不能把嘴巴闭上吗，赫敏？ 厨房的门重重地在他们身后关上后，罗恩气冲冲地说， 现在他们再也不愿意我们到这儿来了，我们没法从闪闪嘴里套出克劳奇的更多情况了。 得了吧，你才不关心这个呢， 赫敏讥笑道， 你只是想下来捞点吃的。 从这时起，那天就一直令人烦躁。晚上，罗恩和赫敏在公共休息室做家庭作业时，唇枪舌剑地吵个不停。哈利厌烦透了，便一个人带着给小天狼星的食物来到猫头鹰棚屋。小猪个头太小了，没法独自驮着一整块火腿到山里，哈利就又选了两只学校的长耳猫头鹰来帮忙。他们在暮色中飞远，中间抬着那个大包裹，显得怪模怪样的。哈利靠在窗台上，望着外面的场地，望着近邻里黑乎乎的沙沙作响的树梢和德姆斯特朗大船那随风飘动的船帆。一只雕鸮飞过从海格小屋烟囱冒出的袅袅青烟，朝城堡飞来，然后绕过猫头鹰棚屋消失了。哈利一低头，看见海格在他的小屋前劲头十足地挖土。 哈利不明白他在做什么，看上去是在开垦一片地来种菜。就在这时，马克西姆女士从布斯巴顿的马车里出来，朝海格走去。看样子她想跟海格搭话。海格拄着铲子，似乎不愿意多谈，因为马克西姆女士很快就回马车去了。哈利不想回格兰芬多塔楼去听罗恩和赫敏互相叫骂，便默默地望着海格挖土，直到夜色吞没了海格的身影。哈利周围的猫头鹰一只只地醒来，嗖嗖地从他耳边飞向夜空。